我常安静不下来。 在《霸王别姬》之后，有一度屠洪刚几乎被定型在怀古一派，深情而大气的《孔雀东南飞》就是其中又一首难忘之作。这首歌曲改编自古典叙事长诗，表现了主人公刘兰芝和焦仲卿生死不渝的爱情。刘兰芝这样的女性一定也是最美的。 孔雀东南飞，飞到天涯去不回，千般恋爱万种柔情相思成灰。心碎的时候秋声格外让人悲，天若不尽人意，我愿生死相随。孔雀东南飞，飞到天涯去不回，大江上下参照斜阳万物低垂。情深的时候那种离别不伤悲，这次是心覆水，何时何地相会。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，红尘外柔情内有没有断肠的泪。我愿有情人就真心一对，今生何去何回。孔雀东南飞，飞到天涯去不回，千般恋爱万种柔情相思成灰。情深的时候那种离别不伤悲，这次是心覆水，何时何地相会。我愿有情有没有断肠的泪，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。但求真心一对，今生何去何回。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，红尘有没有断肠的泪。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，但求真心一对，今生何去何回。孔雀东南飞，孔雀东南飞，孔雀东南飞。 谁说女人不能创造历史？《三国演义》中的貂蝉施展美人计，使吕布杀死了董卓。电视剧中，貂蝉美人计成功后，乘车离去时，秦玲玲的歌声响起，这就是接下来这首《貂蝉已随清风去》。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寻找美人。飞天是佛教中天乐神的化身，敦煌飞天的风格特征是不长翅膀，不生羽毛，借助云彩而不依靠云彩，而是凭借飘曳的衣裙、飞舞的彩带凌空翱翔。歌手含笑的一曲《飞天》就把他们的美刻画得活灵活现。如果 沧海枯了，还有一滴泪， 那也是为你空等的一千个轮回，蓦然回首中斩不断的千千绊绊，你所有的骄傲只能在花里飞。 美女不同，美女强调了性别之美，美人更推显了美丽的生命。 古诗流传至今的美人故事，其传奇包含了江山与风月，设计与情感，美丽与哀愁，阴谋与阳谋。这里是记忆的唱片，最后一首歌送上西施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晚上清晰，柔指纤细，雨来是谁为你迷？不忘江山为你起。清晰是你依然美丽，归来终究成眷属。泛舟双双起，人世之间若没有你，只有挽留快乐的心意。都说情人眼里只有你，笼中的我总想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我站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，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，你就像天上的云朵，我好想变成彩虹。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，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，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，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，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。